各位同學，大家好。感應篇第57節：知過不改，知善不為。呢八個字可以話係世出世間一切言性每個宗教諸佛菩薩教化十方三世一切眾生的總綱領、總原則，這個是所有宗教的一個共同點。從這個共同點出發，就能融合世出世間各個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就能融合成一體了。善恶标准好多，是因为不同文化而建立的，但是讲到最精深之处，绝对是相同的。这句话我们已经讨论过几次了。几次老实说是不够的。我们细心去思维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日日都是讲这两句，千经万论离不开这个原则。过身无量无边，善行亦是无量无边。世人愚昧，认识不清，将是非、邪正、善恶颠倒了，这种是大错，这种是大过失。而诸佛菩萨大圣大言，对世人确确实实没有一丝毫责备的心，同我哋一般人唔同。佢之所以称为大圣大言，就喺呢度。 纯系一片真情慈悲心，纯系一片爱心。见到世人就算做五逆十恶嘅大罪业，佛菩萨仲系一片慈悲，仲系一片真情。譬如《无量寿经》上讲嘅，善人不善，无有愚者，殊无怪也。唔怪佢，呢一点系我哋要学嘅。世间人，人人都系好人，人人都系善人。佛喺经上讲，《无量寿经》，大家读得好熟，经上讲得好明白，一切皆成佛。华严圆觉上讲得更透彻，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我哋要记住世尊真实教诲，正业三福，最后一条教我哋发菩提心，心信因果。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彻底觉悟的心，彻底觉悟。深信因果，什么因果？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佛要点念法？前几日有个同修来问我，我亦讲过好几次，多讲几次，加深各位同修的印象。我念佛，我睇到虚空法界，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无一唔系阿弥陀佛。人人都系阿弥陀佛，事事都是阿弥陀佛，物物都是阿弥陀佛。我是这样念法的。我从哪里学来的？从《无量寿经》上学来的，从《阿弥陀经》上学来的。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阿弥陀佛是哪个？就是当人自性。我懂得这个道理，明白这些事实真相，这才恍然大悟，尽虚空遍法界。华严讲的，为心所现，为色所变。心是无量无边的智慧，无量无边的德相，它的名号就叫阿弥陀佛。所以我现在念佛和以前念佛 唔一样，唔同一种念法。念得身心自在，法喜充满。祖师大德教我哋修行要从根本修，改过要从根本改，行善要从根本行。你成就就快速了，边使三大阿僧祇劫的众生造法，都是一念之间，就睇你嗰个念头能唔能转过嚟。文殊菩萨向世尊请教，讲得好：一个人少年造业，到老时候修行，仲会唔会成佛？世尊答得好：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哋要用佛心，佛心就是用真心，用圆满觉悟的心来睇人睇事。佛点睇法？只论现前，唔论过去。现前是现在，过去唔好追究，过去唔好去想佢，想过去想未来都叫妄想。人如果生活在有过去有未来这个概念之中，你就出不到轮回，就出不到十法界。为什么？六道轮回和十法界是众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幻象，不是真的。金刚经常跟我们讲，十法界依正庄严是梦幻泡影，佛讲的话是真实的。梦幻泡影，你要再去想它，你要再去分别执着它，那不是大错特错吗？你在这加强三途六道，你怎能离开三途六道？所以佛教我们从根本上落手，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不单止六道没了，十法界亦没了，现前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的境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做个大转变。转凡心为佛心，转凡境为佛境界。华严经上讲的佛华严的境界， 这个转变就在迷悟之间，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佛菩萨在经论道讲，讲得容易，我们听完亦好似懂啦，其实唔系真懂。点解呀？真懂你绝对就转过嚟啦。呢一点喺我哋修学心态上唔留意唔得。我哋境界冇转过嚟，就系唔懂啦。佛嘅教诲，我哋体会得唔透彻，冇深入。如果真正明白，真正懂得，刹那之间就转过嚟啦。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转不过来怎好学？唯一的方法就是好学，认真努力去求学。怎个学法？祖师大德教我们一门深入，长时分授。一门深入，长时分授，是做戒定慧的功夫。戒就是守规矩，叫你一门，这个是规矩，叫你长时间学一门亦是规矩。为什么叫你学一门不叫你学多门？一门容易专心，容易得定，换句话讲，容易断烦恼，断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容易在这里。等你妄想分别执着真的断了，不再起来了，那就叫得定。定里面无分别，无执着，凡是有分别有执着，冇得定。定是平等心，定是清净心。有执着你就唔清净，有分别你就不平等。所以这个方法是修定的方法，定到一定程度，智慧就开了。楞严经上讲得好，正极光通达，心地清净到极处，极处亦有浅深不同。我们在华严上看到，原教初住菩萨，他的定就到极处了，光通达了。光通达是见性，那个光照破无明， 见到自性，但是他的功夫浅，他先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以后去破尽四十一品无明，这种是如来究竟果位，所以那个正极，那个极里面有四十一个等级，都叫极。正极刚通达，这个时候无量无边的法门全都通达了，使不使学？不使学了。为什么不使学？日即一切，一切即日，所以一法通，法法都通，一门契入，门门都得到了。这些道理我们现在都明白了，怎样去落实，那就看你自己的功行。功行，讲句老实话，就是要将你所解的、所信的落实到生活之中，这种是行的。信解行融合成一体，就叫做正。正就是契入，华严最后一品入法界，点入？信解行融合成一个就入了，就正入。我们现在难在哪里？信解行分做三个，它不是一个，所以永远不可能契入，永远得不到真实受用。真实受用是自在无碍，法喜充满。我们将世尊一代时间四十九年所讲的归纳成十句，真情充满虚空，周遍法界，真情心、清净心，亦是圆满虚空，周遍法界。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无一不是满虚空遍法界。落实到我们生活环境之中，看破亦是遍虚空周法界，放下自在随缘，都是充满虚空周遍法界，这种叫念佛。那念佛就成佛了。我将我自己修学的 呢啲咁多心得，呈现俾各位同学，俾大家做参考。亦为大家做证明，深信因果，念佛成佛，千真万确的事实。功夫落手之处，知过能改，知善肯行，世尊教人善恶最低的标准，就是正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十六个字绝对要落实。如果这十六个字落实不到，无论修学任何法门都不得利益。都不会成就。上上法不离下下法，上上法和下下法是一不是二。希望同修深深去思维这个意思，认真努力学习。今日就讲到这里。